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按摩而鼓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光临旧单车老情歌。首先欣赏的是许茹芸演唱的《云姐留住》。 云起留住，许如云。我们在旧单车老情歌的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李克勤的《一幽美梦》，郑钧的《船歌》和黄小琥演唱的《难得一见》。 人往无牵无挂，不知哪日让你走进我心房。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，一幽美梦就此匆匆到访。在何处微风微雨，街中偶遇，内心点起了希望。绵绵情意，谁可还抗，似火般激荡，似风中飘荡，留下了痴痴眼光。世上难觅道至深，一生也未会变改。爱尽情地爱，何须怕被隔开，热爱在来日永存在。盼望无负这片刻，不必要自我牺牲。爱尽情地爱，如天意未变改，热爱未如愿更难耐。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，一幽美梦让我继续期待。微风微雨，街中偶遇，内心点起了希望。绵绵情意，谁可还抗，似火般激荡，似风中飘荡，留下了痴痴眼光。世上难觅道至深，一生也未会变改。爱尽情地爱，何须怕被隔开，热爱在来日永存在。盼望无负这片刻，不必要自我牺牲。爱尽情地爱，如天意未变改，热爱未如愿更难耐。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，一幽美梦让我继续期待。一幽美梦让我继续期待，一幽美梦让我继续期 方。喂， 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吧，没办法就该什么吧，人山人海。 谢谢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难得一见黄小琥，就单车老情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接下来请欣赏谢东的笑脸、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和陈慧琳、冯德伦的北极雪。 长长的像现在的你，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，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，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，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。表演突然间看看你曾经纯真的笑脸，长长的像现在的你，就在我身边露出笑脸。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，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，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。在我身边露出笑脸，可是我却搞不清你离我是近还是远，但我仍然相信你和我今生一定有缘，于是我就让你看看我一往情深的双眼。 真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。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 牵你手牵我手，感觉我的脉搏。你又试着却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。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，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。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，寂寞不寂寞，

难掩盖吗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多么无奈。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。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。哦，让人笑我痴呆，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呼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想起我吗？ 今夜这里没有人，我可以睡得很安稳，也不想留灯。你没有责任，也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。快乐后，当你疲倦了，又在那起身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，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永远微笑配合，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，闭上眼呼吸那么忐忑，都不是真的。你不会记得每一个伪装快乐的眼神，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，我会打开门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清醒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那些陌生的人，谁给你真诚？是过去伤太深，才让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恒。你的手那么冷，总会有人抢着为你加温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惊喜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不知所措的人，我真的心疼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这首歌是由陈奕迅演唱的。旧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同行，接下来是李翊君的《冰雨》，钟艳红《当爱情经过的时候》和张学友演唱的《蓝雨》。 一个女孩，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，一段情默默灌溉，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，无法肯定的爱，所有摇摆之后，把心酸往深心里塞。 等待你的回来。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？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。好好的一份爱，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乱乱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。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。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。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 小意外的离 自己在梦游，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。

航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按摩而果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一起来欣赏吕方的朋友别哭。 能让你不绝望，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。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熬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，沉重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。你的苦我也有感觉，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相信自己的路，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。你的苦我也有感触，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，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朋友别哭，吕方。旧单车老情歌，给您听好歌听老歌的机会。接下来请欣赏伊能静演唱的《你是我的幸福吗》，林依轮的《巴黎来的明信片》和柯受良的《温柔坏男人》。 春天飞来一张明信片， 温暖了我覆盖着暴雪的心田，信封信纸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，发纹字母像小螃蟹。淡淡的春天想起已过的情缘，以为就像巴黎好天气一样昙花一现，发完结结巴巴说好来年再相见，有缘就无所谓缘。是否 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带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。 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男人啊，饮醉啊，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。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闯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。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。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 然已无心，何苦再用心？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谎言。我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，誓言欺骗了，吹痛了，相信我的心碎能说给谁听？不爱的，亲爱的，可爱的，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不爱的，错爱的，尘爱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情。我为你蹉跎一辈子，你给我笑。 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，不已在胡乱说话。中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人无觅处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。那管他沧桑变化。

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。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。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蠢动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，你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怎样的情深意动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。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？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。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，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，紧紧握着双手，紧紧随着海风吹，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，总是羡慕天空轻鸟自由飞，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，松开的手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心碎的冰咖啡，熊天平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深入人心脍炙人口的歌曲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美好的回忆。接下来请欣赏王静文的天空，锦绣二重唱演唱的爱神。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是的泪， 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冷的月，放逐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天空藏着深深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